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嗱，咁我哋又翻到嚟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是、美国退出巴黎協定嘅前因后果啦，吓、啊，即系究竟有咩影响咧？咁但系我哋有啲历史回顾系好重要嘅。头先就讲到咧，2006年咧就 Al Gore 就拍一套纪录片啦，吓、啊，叫做 An Inconvenient Truth。咁就2007年就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就兼且攞埋咧诺贝尔和平奖。咁同佢分享呢個和平獎嘅咧，就有聯合國氣候專家組啦 ，IPCC 啦咁樣樣。咁一下子咧，就全世界對呢個問題咧嗰、那個關注嘅程度提升咗好多咯噃，係嘛？咁、樣咧，但係其實嗰陣時大家都知道咧，跟住落嚟咧，隔兩年咧就會喺哥本哈根咧就會開另一次嘅。其實佢好多年年都有開嘅，但係有大啲，有啲細啲嘅。咁樣跟住落嚟嗰個2009年咧。就將我喺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開一個咧，大家知道係一個大會嚟嘅。呢、這個大會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是、將京都議定書點樣嚟去繼續。點解咧？嗱，原來京都議定書咧，佢1997年簽啊嘛。 嗯。 咁佢係嗰個有效期係15年嘅啫。 係。 咁所以一實際上2012就 expire 㗎啦，就失效㗎啦。2012。咁但係嗰時我哋而家講緊係2007，咁於是佢哋睇啦，啊咁啊2009咧，我哋就喺哥本哈根傾。傾咧就點樣喺2012啊京都議定書 expire 嗰陣時咧，點樣能夠 extend 佢啦？點樣繼續呢個協議啦？咁樣我哋應該更加進取啦，咁諸如此類啦。咁大家咧就雄心壯志，滿懷希望啦，係嘛？咁樣到到2008年咧，實際上6月咧，佢哋有一個籌備會議咧，就喺印尼巴里召開嘅。咁我嗰陣時已經好關注呢個議題㗎啦，其實嚇。咁我大概係由2005年開始咧，我係即係重新關注呢個全球暖化。即係我都話我僆仔嗰陣時，我已經關心呢個問題㗎啦，咁但係抌低一段時間咧，我大概2005年、12年前咧，我係真係好密切嚟去關注呢個問題。咁我知道咧，2008年喺呢個6月喺印尼嘅巴黎咁召開咧，哇，人頭湧湧，即係好多國家派好多代表去。而最令人詫異嘅咧，當時唔好忘記仲係布殊仔喎，呢個衰人喎。但係因為嗰個成個世界嗰個氣氛啊，都已經變咗啦，即係佢唔能夠話完全唔理呢件事啊。誒，竟然美國政府咧。呢、這個環境局都派咗有代表，其實佢唔係京都議定書嘅一個成員嚟㗎嘛，因為佢話到明佢都退出咗啦嘛，但佢派一個叫做 observer 觀察員都去巴黎，即係叫做有參與個會議，咁啲人就話：，哎，呢個好消息啦咁啊，好可惜，好景不常。六月巴黎會議，跟住9月 就發生 全世界全部冧曬，就係咩啊？2008金融海嘯，大家知道呢樣嘢咧，雖然。我知道對於你哋啲年輕人咧，已經係陳年嘅歷史嚇、啊，即係如果你今年20歲咧，你當其時咧都只係得11歲咁上下，係嘛？咁但係即係其實2008金融海嘯嘅影響，其實到今時今日都完全未消失噶嘛。我哋完全係生活喺2008金融海嘯嘅陰影之下嘅，係未解決嘅個問題嚇、啊。好啦，咁但係講翻，所以真係好慘咯。即係有時世事嘅嘢咧，唉，你話天數啦。 是 命數啦，系嘛，就唔好彩。本来啲人咧对2009哥本哈根会议咧就寄予厚望嘅，点、知2008一嚟呢个金融海啸啦，咁就全世界咧就乱晒大龙，同埋咧个个咧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全世界咧都系要所谓救市啊，救市咧，美国咧就7000亿美金。即係講嘅啫，即係出口信就得㗎啦，即係印嘅啫。不過佢用啲好高級嘅財技包裝又包裝啦嚇，梗係唔係我咁講話就咁印啦。但其實個最後嘅客觀效果係一樣嘅，即係印人民幣。咁然之後咧，溫家寶就仲犀利，40000亿人民幣。哇！呢啲咩概念？40000亿，每次我今日咧都係個喉有啲問題啊，即係前一排嗰啲傷風未好得清。咁但係咧，於是真係去到2009年咧。大家知道啦，就係一個醜到冇得再醜嘅，一個咁大咁高層嘅，當然又係潘基文主持嘅，當年都係啊，係嘅國際會議咧，係完全以即係慘淡嘅失敗收場嘅，嚇係拉倒，傾唔埋拉，因為當時佢哋都仍然係諗住咧係有一啲約束性減排目標嘅。 咁啊完全傾 都傾唔到。 係啦，咁啊嗰個詳細故仔我唔喺呢度講啦，因為實在太多嘢講。個詳細故仔大家睇我嗰本《喚醒69億隻青蛙》，唔該嚇。就算你而家買唔到咧，你去書局都買唔到，你去公共圖書館咧，其實應該借到嘅呢本書《喚醒69億隻青蛙》。我入面寫得好詳盡嘅，即係點樣希拉里當時希拉里係國務卿嚟噶嘛？點樣知道咗金磚四國嗰啲頭頭啊？就温家寶牽頭噶啦，秘密開會啊，咁然後闖入去啊，咁然後奧巴馬又闖入去啊，咁點樣大家係傾啊咁？咁但係卒之係傾咗個叫做哥本哈根嘅叫做協定嘅，其實叫 Accord 嗱，嗰陣時真係叫 Accord 嘅 Copenhagen Accord。咁亦都令到呢個聯合國會員大會其他嘅成員國好多好不滿嘅嗰次。好啦，咁但係咧，卒之我哋一跳啦，就跳到前年啦。因為前年我就真係積極奮身參與啦，係嘛？即係嗱，09年卜一聲啊，加6年咯，6年就係咩啊？2015咯，係嘛？咁2015咧，其實當然我好早就知道有呢個會啦。咁我喺2015年中就周圍打探有冇人去舉辦嗰、那個即係嗰啲環保組織咧，一早已經講咗就話要搞一個全球氣候大遊行啊嘛，啊 Global Climate March 啊嘛。咁嗰次 Jeffrey 你都有。有出席啦、參與啦、創造歷史啦，係嘛？咁所以卒之咧，就我哋喺九月就成立咗350香港，嚇、亦都攞咗政府嘅不反對通知書。咁、然之後就喺11月29日一個星期日嘅，都幾風和日麗嘅嚇、啊。但係天氣都仲係好暖和嘅，雖然11月29日啦嚇。咁、咧就係喺中環嘅天星碼頭，就嗰個摩天輪下面咧集合，先就砌350呢三個數目字，用人嚟砌啦嚇、啊，高空拍攝啦、然之後咧就開步禮啊，咁然後就一路行就行到去灣仔會展中心出面嘅金紫荊廣場啊，咁啊成個活動都係大概兩個鐘頭或者兩三個鐘唔夠咧，我哋搞掂。咁、但係都講過啦嚇、邀請起步嘉賓咧就包括當時立法會主席， 就有曾玉成， 曾玉成嚇，仲、有一個法國駐港嘅。總領事、演藝界有關心妍啦嚇，呢、個歌星啦，咁啊仲有咧就係、當然係蕭生 啦，係 蕭生兩公婆，所以呢樣咧我到而家咧我都非常之感激支持，因為之前嗰個記者會咧、我哋都係借迷迷開嘅，記唔記得啊？係啊，即係關於大遊行嘅記者會，咁嗰陣龐愛蘭有嚟到啦，咁所以我哋啊不分左中右。齊心救氣候、有龐愛蘭啦，有郭佩凡啦，係嘛？有劉秀成啦，即係講立法會議員啦，咁啊，咁但係另外咧，亦都有李卓仁啊、何秀蘭啊、毛孟靜啊咁樣喎，係嘛？咁仲有好多環保團體啊、傳媒界嘅朋友啊咁樣嘅。好啦，咁呢個就係巴黎就係、嗰個會議咯，啊、就係2015年12月嘅。咁卒之咧就係196個國家咧都有簽到，即係。咁其他嗰啲地球係200多嘅國家啫嘛，但其實有好多細到不得了嗰啲蚊型嘅嗰啲冇所謂啦，係嘛？咁咧196差唔多全世界都簽咗啦。咁啊簽咗咧，但係今次咧佢就宣布成功，好似我後面嗰個公呢啲咁啊嗰張相咁啊。點解佢成功咧？因為佢一早放棄咗呢個約束性嘅減排目標啦嘛。佢仲有一種咩取代咧？就叫做 叫公布啲數據。 係 啦， 叫做。自愿减排承诺啊， 自愿减排， 系佢 好似都系有约束噶，就系约束就系要约束你公布啲数据， 可以咁讲。但系呢个咧就系一个 honor system， 即系大家系即系讲君子协议咁嘅啫。但系你唔做咧，啲人都奈你唔何嘅。咁佢呢个咧就最先叫 INDC， 联合国呢啲最高层嘅啲官僚架构谂出嚟嘅名，真系你都写个福字，叫做 intended nationally。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啊，即係話咧，意圖嘅由國家決定嘅一個貢獻，咁樣咧就最先叫即係喺大會期間叫 INDC 啦。咁但係咧後嚟因為個會都完結咗啦，咁而且大家都已經係落實即係交數，其實就係講得逐啲即係交數，每個都交數啊。咁交數咧，所以佢就 drop 咗個 I 字，所以而家就咁叫做 NDC。咁樣咧就一般叫做自愿减排承诺就算噶啦，即係我哋都明嘅係國家嘅層面嘅，英文就有個國家嘅字啦。咁即係呢個自愿减排承诺，其實喺嗰兩個禮拜嘅會入面咧，講真就係話，喂你啊英國啊， 喂，你減幾多啦？你到邊一年咧？不如你減百分之幾？咦，法國啊？喂，你又減多啲啦？啊，德國你咁勁，你減多啲啦咁樣。咁樣你話喂唔係喎，巴西你都要減下喎，印度你都要減下，喂中國更加添啦。咁諸如此類。咁於是咧，個個都係咁樣喺度拗嘅啫，即係個大會主席啊，同埋與會嘅人咧就係咁樣啦。我會盡力㗎啦，不過都好困難嘅，真係。得，我問下 boss 先，我翻去問下 boss， 即係問下習主席啊咁樣啊，睇下我可以減到幾多啦。咁一個就係、我翻去問下。當時奧巴馬睇下減到幾多啦咁，咁其實咧嗰兩個禮拜就係做呢啲咁嘅嘢，咁到最後咧，其實後嚟佢哋要去到成二月咁上下咧，即係係一六年啊，2016年咧二月，大家先至落實曬，即係交數啊，即係話我真係翻到去問個習主席，問個澳總統奧巴馬總統，諸如此類啊，普京總統咁樣。好啦，咁而到後嚟咧，佢哋係四月先至再揾代表坐埋再簽一次嘅。咁、所以其實係2016年，即係講舊年啫，一年前多啲啫嘅四月，咁啊先至係正式簽啦，簽咗咧，然之後先至係生效嘅。咁其實咧係舊年，即係按照佢好多章程嘅，係真正生效咧係舊年十一月嘅啫，所以唔係好耐嘅啫，即係2016年嘅十一月。好啦，咁但係點知而家六月2017就特朗普就話退咗啦，係嘛嚇？咁呢個大志願減埋承諾，好啦，咁我哋就講下咧特朗普退出嗰個影響啦。個影響咧，其實當日即係六月一號、二號啊，有啲報紙啊、啲網上傳媒都有講啊。但有一次我好離譜，我啱打開心機咧，係聽商台嘅。嗱呢度真係要批評下，佢竟然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咁樣呢就科學家計算呢佢呢個退出呢就會令到地球嘅溫度呢就會係上升 0.3 度嘅。我成個彈起跌咗落凳咁就係、是、唔係嘛佢呢個舉動會令到地球溫度上升 0.3 度。咁你使唔使咁誇張咁擔心啊梗唔係啦。其實呢佢係報錯咗嘅嗰個寫稿嗰個好疏忽大意。其實我話俾你聽巴黎呢嗰、那個協定呢大家可能都有概念，因為聽我講得太多啦。佢有一個好強嘅共識，佢就唔係話大家一齊減幾多，嗰、那個就傾唔掂數嘅，大家交數嘅啫，即係嗰啲口數叫做啊，打麻將口數嘅啫。佢主要就係話，我哋應該點樣都好，都盡力咧，唔能夠令到地球嗰個平均温度咧係上升超越攝氏，記唔記得啊？ 兩度。 冇錯啦，係 Jeffrey 今次卒之又係幾 得？記得啦， 就兩度啦。但係佢話。最好呢更加安全呢就係唔好超過 咁就唔記得 1.5 度即係一度半。嗱咁、但係呢再強調一樣嘢佢呢一個升溫呢佢唔係以今天起計佢係以所謂工業革命較前期即係19世紀中葉有啲呢當然就話可能我哋用一啲叫做有可靠嘅氣象記錄開始啦就1870有啲甚至穩陣嘅就1880咁計啦咁但係呢你揀1850也好1870、1880呢個差別唔算好大因為嗰陣時嘅升溫係啱啱起步啫係好好緩慢嘅好微嘅總之就係19世紀下半葉起計嘅下半葉起計咁樣呢原來由19世紀下半葉到今天呢最少係已經升咗 1.2 度啊有啲話甚至 1.3 度添咁、所以如果佢話兩度呢、就即係話我哋由今天起計呢就不能夠讓地球嘅平均溫度呢 就係 如果當我就算係只係升咗攝氏一度啦即係唔能夠再升一度或者如果按照嗰個更加安全嘅警戒線嘅標準呢係唔能夠再升多半度即係 0.5 度咁呢個就係巴黎嗰個氣候峰會最強最強一個訊息啊！全世界我哋係咁講㗎喇已經係咪咁如果大家唔知呢一係就鬧香港嘅傳媒一係就鬧自己是打過就唔明㗎喇